攻读马窦福音，末世言论，第24章。耶稣由圣殿里出来前行，门徒前来把圣殿的建筑指给他看。耶稣回答他们说，你们不是看见这一切吗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将来这里绝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而不被拆毁的。他们在橄榄山上坐着的时候，门徒前来私下对他说，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要发生这些事，有什么是你来临和时代穷尽的先兆。耶稣回答说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欺骗你们，因为将有许多假冒我的名字来说，我就是墨西亚。他们要欺骗许多人。你们要听到战争和战争的风声，小心不要惊慌，因为这是必须发生的，但还不是结局。因为民族要起来攻击民族，国家要起来攻击国家，并且到处要有饥荒、瘟疫和地震。但是这一切只是痛苦的开始。那时人要交付你们去受刑，要杀害你们，你们为了我的名字要为各民族所憎恨。那时必有许多人要跌倒，互相出卖，互相仇恨，许多假先知要起来欺骗许多人。由于罪恶的增加，许多人的爱情必要冷淡。唯独坚持到底的才可得救。天国的福音必先在全世界宣讲，给万民作证，然后结局才会来到。所以即使你们见到达尼尔所说的招致荒凉的可憎之物已立于圣地，读者应明白，那时在犹太的该逃往山中，在屋顶上的不要下来，从自己的屋里取什么东西，在田野里的也不要回来取他的外衣。在那些日子内，怀孕的和哺乳的是有祸的。你们当祈祷，不要叫你们的逃遁遇到冬天或安息日，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，是从宇宙开始直到如今从未有过的，将来也不会再有。并且那些时日如不缩短，凡有血肉的都不会得救，但为了那些被选的，那些时日必将缩短。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，看，墨西亚在这里，或说在那里，你们不要相信，因为将有假墨西亚和假先知兴起，行大奇迹和异迹，以致如果可能，连被选的人也要被欺骗。看，我预先告诉了你们。为此如果有人对你们说，看他在旷野，你们不要出来，或说看在内室，你们也不要相信。因为如同闪电从东方发出，直照到西方，人子的来临也要这样。无论在哪里有死尸，老鹰就聚集在哪里。那些时日的灾难一过，历时太阳就要昏暗，月亮也不发光，星辰要从天上坠下，天上的万象也要动摇。那时人子的记号要出现天上，地上所有的种族都要哀嚎，要看见人子带着威能和大光荣，乘着天上的云彩降来。他要派遣他的天使，用发出洪声的号角，由四方 从天这边到天那边聚集他所拣选的人。你们应该由无花果取个比喻，即使它的枝条已经发嫩，叶子出生了，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。同样，你们即使看见这一切，你们就该知道它已近了，就在门口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非到这一切发生了，这一世代绝不会过去。天地要过去，但是我的话绝不会过去。至于那日子和那时刻，除父一个外，谁也不知道，连天上的天使都不知道。就如在诺厄的时日怎样，人子的来临也要怎样。因为就如在洪水以前的时日，人照常吃喝婚嫁，直到诺厄进入方舟的那一天，仍然没有觉察。直到洪水来了，把他们都卷了去。人子的来临也必要这样。那时，两个人同在田间，一个被提去，一个却被遗弃。两个女人同在磨旁推磨，一个被提去，一个却被遗弃。所以你们要醒悟，因为你们不知道在哪一天你们的主人要来。这一点你们要明白，如果家主知道盗贼几更天要来，他必要醒悟，不让自己的房屋被挖穿。为此你们应该准备，因为你们不料想的时辰，人子就来了。究竟谁是那忠信聪明的仆人？主人派他管理自己的家仆，按时配给他们食粮呢？主人来时看见他如此行事，那仆人才是有福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必要委派他管理自己的一切财产。如果那恶仆心里说，我主人必要迟延，于是开始拷打自己的同伴，甚或同醉汉一起吃喝，正在他不期待的日子和想不到的时刻，那仆人的主人要来到铲除他，使他与假善人遭受同样的命运。在那里要有哀嚎和切齿。